究竟乜嘢系潜意识？人有冇灵魂噶？社会上咁多奇形怪状嘅状况，催眠、多重人格、鬼上身、幻觉、梦境，系咪有得解释嘅咧？啲人话已经系科学同埋灵性结合嘅时代，心理学家又点样睇啊？我系安静，逢星期日中午12点到2点。我在城寨练心术里面告诉你们。 好啦，就刚才休息的时候呢，就都看到传媒报道这个叶柳啊，就出来呢就开始抽水了。 是 就是说呢，除非特首当正自己是克林顿，想个女有特工保护啦，咁样佢就话太紧张。 系， 佢话啊叶柳有身份讲，因为佢自己喺史丹福读过书。 系， 咁佢就话佢自己当年喺史丹福亦都曾经俾传媒追访，佢亦都冇咧有任何嘅觉得呢个有问题嘅。 佢系冇做保安局局长， 去咗史丹福啊， 嗰阵时 跟呢、這个呢、這个大亚门教授啊，呢、這个 Larry Diamond。 系， 咁咧就。坦白讲，唔系特登串佢。其实有时我以前都会遇到呢情况嘅，食食下饭，突然间行出嚟嗰阵时，有记者走埋嚟。咁我通常你个反应会第一，我讲愕然嘅有时啊，因为你心里边冇预计会见到记者，但你都唔会觉得佢系嚟搞你嘅。因为一个正常嘅记者，佢都系问佢要问嘅嘢，你可以唔答，你可以话我 no comment，你可以答佢，或者坐低慢慢同佢倾都得。咁所以咧。我睇过一周刊嘅报道，我唔觉得个记者系采取一啲好滋扰性嘅采访手法。譬如咩咧？譬如冲入佢个课室啊，系啊，佢只系见到佢嗰阵时喺后边问佢啫嘛。 系啦， 咁呢个系一般我哋记者采访里边我哋都常用嘅手法。 系，而佢唔答，咁佢咪一路跟住佢咯，只系咁啦。我跟到佢入去 课室， 佢就冇啦。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个梁振英今日出嚟呢、這个闹呢个一周刊咧，系完全冇关嘅，其实亦都显示到呢个人咧。坦白讲，嗱，除非佢系特登咁讲，想转移视线，即系你包砌我。如果唔系嘅话咧，我觉得佢系同嗰个嘅环境嘅脱，同个时代脱节得好紧要。其实同阿叶柳一样嘅，叶柳就仲系当紧克林顿系美国总统， 系仲、哦、觉得系咪？ 正路就系除非特首当正自己系奥巴马嘅，即系应该系。 大佬克林顿攞台咁多年啦，已经 唔系或者呢个就系 Silver Tongue 嚟嘅，即系佢对克林顿都有遐想嘅。 哦，或者克林顿有个女，可能都系咁，但系奥巴马都有两个女啫。 系，唔系但系唔系佢即系佢仲可以想自己做莱温斯基咧，或者我都遐想啊， 唔系啊嘛，莱温斯基咁丑咁早，咁咧就嗱，我估计咧建制派到今日咧都唔敢再撑呢、這个呢一家人嘅， 系 因为事实上太过骑呢，我觉得。嗱，你话当然无风起浪，但系咧中间加盐加醋添加盐料嘅咧，其实就 系 佢哋一家人， 系 啦，而亦都系同佢哋性格有关，我觉得系容接受唔到一啲人嘅批评。 系 嗱，当然好多对批评你嘅人咧嘅意见未必系 valid 嘅，我觉得，就算我哋做节目都系嘅，好多留言啊或者批评我哋嘅意见未必系 valid。但系你点样去回应呢啲意见咧？ 系 其实好多时喺在于。不是在于你去辩驳的内容，而是在于你那种态度。 是 你是用了一种很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啊，哦，有则果之，无则加勉，这样啊，一或是逐隻字走去抽情，啊，这位听众你讲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可不可以给个 definition 我呢？ 是 啊，这态度是相当黑人憎。曾经在70年代有一种这样的人， 是 就是那些小学会考很厉害，考到 X1 那些， 是 派去一些很厉害的学校那些。嗱，嗰陣時嘅教育制度培養咗一扎參加校際辯論問答比賽嗰啲嚟，同埋互相超俱樂部嗰啲，即係校際常識問答比賽。咁咧就係呢班人，我覺得葉柳、羅范椒芬同梁振英咧係同一個 wavelength 嘅人嚟。你留意一下，佢哋成日都以為我只有呢一刻呢一個 moment 去博到你咧，就我贏。 係， 而佢唔係講緊喺成個。对话里面公众的观感个 perception 是 好简单用另外一个人做比较曾俊华 是啊是 啊曾俊华他讲的东西很多时候跟政策无关你问呢其实政府的理财政策都没什么大的改变跟这几十几年来 但是呢他就是讲一些呢用人话我们叫做。就是大家听落去觉得是顺意的故事、去 present 他的观点。而他的观点可能呢是 against 緊某一种意见的。譬如本土派。他是 against 緊这种很狭窄的所谓本土意识。但他用一个他去旅行撞到一个朋友的故事。然后呢就自己穿条短裤咁样企喺度成个巴士阿叔咁样。咁你睇落去呢就觉得即係佢好 down to earth, 同埋呢係好似朋友倾偈咁样。就唔会永远煞有介事諗起把声、然后跟住你听我讲啊我离开香港中文大学啊其实佢都唔知几唔舍得我走啊。跟住下山五百字嗰啲啦。即係日人哋就会调返转諗㗎啦但係通常都会。即係呢啲炸咁嘅人呢你睇业态都係㗎。佢23条搞弯嘅原因系咩呢 就是因为串嘴咋嘛。 就是佢觉得推销政策好似辩论比赛咁。 下下都要。 我辩论赢咗你就我赢。 是啦。 但其实喺政治里面呢唔系睇嗰个 moment, 你能够拗赢人就系你赢、如果你拗赢人嘅过程所表现出嚟嘅姿态系相当之核突相当之睇唔起人。嗱佢嗰陣時講過咩嘛唔通嗰啲茶餐廳侍應啊麥當勞嗰啲人。 的士司機啊。 的士司機都要諮詢聽佢哋意見咩咁。係咪即係呢啲咁跟住串理工學生會又話呢個希特拉都係民選嘅喎。咁嗱表面上好似窒人唔使本。呢、這個就係我哋有一集講阿叻陳百祥嗰陣時呢其實講過嘅。呢種叫其實我哋以前好興嘅。我諗而家啲細路唔識嘅就係叫窒人唔使本。窒人呢樣嘢咧，曾幾何時喺70年代、80年代咧，係香港嘅主流嘅文化嚟嘅。係，即係我都唔係同你討論啊。係，係贏我係窒你。譬如你話啊，李斯特城今屆一定好大機會捧杯啦，熱刺就打和咗呢個西布朗咁樣。跟住我唔係同你討論呢個邊個捧杯嘅問題，或者我捧邊隊，而我一句窒過嚟，我就話你識波嘅咩？ 係。 系嘛？ 系， 屌你打篮球嘅啫嘛，你都识足球啊，你唔好乱咁搞啦。即系呢啲叫窒人唔使本。 系， 其实佢哋嗰个 generation 嘅人咧，我觉得系无一例外。 而嗰阵时嗰啲咩五福星啊，嗰啲咁样嘅， 都系 鼓吹里边嗰啲 gag， 全部都系呢种， 都系护窒嘅，都系，都唔系搞烂 gag 添啊， 系， 而系护窒啊。 冯瑞凡啊，窒阿叻啊，叻啊窒翻啊， 系啦，跟住就系大家 王晶啊咁嗰啲， 你窒我窒你之后咧，就系口舌之争嚟嘅，其实咁。我覺得梁振英嘅人本身咧係甩唔到呢個，其實真係勾得好緊要。 係， 佢唔單止冇辦法喺個觀念層面同人辯論，佢仲係停留於一個窒人。 係， 你諗下到今日香港人認識佢嘅語言藝術最重要的一句説話就係佢立法會講，我記得我冇講過我冇僭建。 係， 係嘛 ？negative 任何嘅人一聽落去，以前咧你可以就話我窒翻你轉頭。但是今时今日的人呢已经是不接受这套表达方式。而永远你讲到就是那个明明是你为什么就是齐恩的爸爸呢为什么在那个的新闻稿里面又叫做行政长官国策道呢而不是我呢 是 吧为什么中间又走回我出来呢正正就大家都觉得你蛊惑的时候呢永远就在捉错处 了。 我觉得曾俊华有时候讲嘢都会错的。但问题大家的印象里面觉得他不是一个算到盡度到盡每一句諗到即係好似阿郁敏所讲諗字句係諗到出神入化嘅人係即係呢句相当之精警我覺得又可以用一句粗口嚟串佢但又讲出佢呢个人嘅一个本质係咪即係諗文字諗到出神入化嘅你就会令到所有香港人都会攞个放大镜去睇 我估咧，呢個要踩佢少少，即係譬如曾俊華嗰種咧，其實佢都唔係唔撚文字嘅， 梗係啦，另一種諗法， 係啦，另一種諗法，同埋係諗成篇 諗得高，係啦，同諗得低咯，係 啦，同埋唔係諗個別一兩句咯。 佢諗嘅咩咧？就係嗰個 storyline， 係 啦， 係乜？我大橋係乜嘢？ 係啦， 係啦，好等於啲人評論呢個十年一樣，錯曬嘅林建華啊、黃百鳴啊嗰啲，十年成功咩咧？唔係 execution 嗰個技巧啊。那個技巧我想韓劇都好過佢，後期製作啊嗰啲咁樣，因為佢成本唔係高嘛， 50万啊嘛， 而係人哋嗰個橋啊嘛，嗰個大橋個大嗰個論述啊嘛，係十年之後香港，然後拍到好似紀錄片一個咁真實，淨係呢條橋你諗唔諗到？你諗到你敢唔敢做啊？ 諗唔到啊！梁美芬應該以為十年未錄片係要 係啊，踩烏鴉大佬，即係我成日都話噶，你記唔記得呢個《阿飛正傳》之後，吳家偉？拍杜琪峰同埋呢個 剪接啊， 杜可峰 唔系诶，杜可峰是剪接就系阿张叔平， 系系 之后就系张国明。 嗯， 咁你谂下，曾经有好多人都学习呢个杜可峰嘅摄影风格，包括 handheld 啦， 系 摇镜啦，我哋叫做依冲师啦，即系将呢个菲林唔系将呢个幻灯片，攞嚟拍飛拍相影相咁樣，就衝出嚟嘅色就偏色嘅。嗰時仲未有 Photoshop 去執相啦，後期嗰啲。咁你諗下之後咧，曾經有一套叫做《戀愛起義》啊嗰類。 哦 ，OK，OK。 又係搖鏡啊，又係依沖絲嘅效果。 係。 結果咧，就呢個世界仲做杜可峰嘅只有第一個。 係 睇唔明嘅，人哋覺得你大師嘅，除非你第一個去做。 係 你做第二個已經撲街嘅，其實啲成為笑片嘅啦，已經係。所以我就话好多人佢对呢啲咁嘅大桥啊，佢谂唔明白。然后咧就系侧重系一啲好细节。我哋所谓啊叶柳啊嗰种侧人唔使本系，就系、是、哦我捉到你个错处，或者我呢句呢一点里边我侧到你，佢以为咁样就系、是、个公众就会觉得你赢。其实政治辩论唔系讲呢样嘢， 唔系可能佢都唔系嗰种觉得公众觉得佢赢啊，而系佢真系自己系啊，佢自己快感啊， 系 即系小学鸡嗰种咧，自己嗨咗啊。 嗱呢个情况就似咩咧？似琴日嘅加拿大加东版明报啦， 系啦， 系啊，即系神手都要送佢一镬噶啦，送佢一程噶啦， 真系嚟。 加拿大明报咧就系吕嘉明去睇嘅，我真系呢个以前一周刊嘅朋友咧，我都唔明点解咁低手，就系、是、咧，因为咧阿吴志森。余若薇同埋陳釋之咧，第一批開天窗嘅專欄作家，咁咧就喺香港裏邊咧，就經過呢個同鐘天祥嘅爭持咧，最終就繼續開天窗，不過就已經好核突噶啦，加咗個編者案， 編者案 係啦，咁就呢啲亦都顯示得到咧，係唔係知識分子所為？點解咧？就係、是、你連人哋用開天窗嚟表達對你嘅不滿， 呢種 concept 你都唔明， 你個 concept 都唔明。跟住嗰個咁嘅金換騰喺報業工會頒獎裏面仲好笑，即係我俾你咁樣做已經係 好大方㗎啦， 係咁全世界都冇啊！喂，大佬我都話啦，我即刻諗起就係咧，當日李子仲喺文匯報開天窗，文匯報都得啊，係 咯， 有冇加編者案啊？共產黨喺度，係嘛？咁呢個加東版嘅明報就仲核突， 係 就係咧，唔單止即係我覺得侮辱咗我最中意嘅漫畫家呢個瘋子愛，係即係我覺得我唔明啦，可能冇版權啦，佢就將瘋子愛嘅漫畫就塞咗落去。然后跟住下面呢就居然系咩呢就用谐音嚟去嘲讽嗰啲作者。 是 就系一个叫余若薇个余呢就用愚蠢个余。 是 陈释之呢就系陈世陈哀个陈。释就系常识个释。即系话喺个世界里面冇人识佢。 是啊鬼识你咩。 是啦吴子森呢就系话我个仔咁样。吴就系我。 是啊 子就系我个仔咁样。嗱呢啲咁样嘅小学鸡式嘅作风呢以往只会存在喺咩呢就喺左部嗰度。 是 或者一啲左派群眾裏面譬如將黎智英嘅變咗黎半子啊，呢啲咁嘅嘢， 係 即係永遠搞呢啲所謂食字喎，突突咁樣咧， 都唔係啊，食到盡添啊，魚味個味係冇咗個 冇咗個草花頭啊嘛，係啊， 即係魚到咧，魚蠢到 好細小啊，係啊，好微小啊，係啊， 之所 呢啲就係嗰啲叫做屎忽鬼加蠶蟲師爺去諗出嚟嘅橋嚟去取悦個老細，我覺得嗱，佢唔係取悦個讀者。因为佢知道咧，读者系唔中意呢啲嘢。但系咧，你睇到呢个吕嘉明嘅心态系咩咧？其实佢系取悦紧钟天祥及钟天祥后边指使佢炒江国元嘅老细啊嘛，系嘛？所以你香港呢边话唔掂啊？你睇我点玩残佢？ 但系咧，真系使唔使啫？你一家 个气，即系嗰个气度之低，即系甚至连左部都不如。 系、哦， 真系噶，我都话你自己仲爱天窗，有冇加个将个李字？呢个写咗做呢个理工嘅理咁样，纸字就写咗呢个米字边一粒纸个纸，系嘛？系唔会噶嘛？ 系咯， 你咁样系侮辱人，但系呢种侮辱手法咧，结果只会咩咧？就会令到更加多人咧去讨厌呢个明报， 同埋系嗰啲可能啲专栏作家都会集体开天窗。 嗱，我咧其实开天窗唔够嘅，我讲过好多次啦。我最赞成到今日写呢个评论明报事件里边写得最好系阿吴凯仪。 系。 吴凯仪嗰篇文讲得好清楚，冇当日大家姑息呢个刘俊涛，就唔会有今日姜国元呢件事。正正大家就用紧个逻辑，就系话留低嘅比离开更困难，我哋要紧守岗位。 嗯， 好啦，你紧守嘅系乜嘢先最终？ 嗯， 系咪？当呢份报纸慢慢变成一份左报嗰阵时候，你紧守岗位意思就系其实系助纣为虐。 嗯， 你咁樣嘅話，就係呢個叫做讓外安內嘅蔣介石嘅政策咧，係冇底線嘅，可以，可以褪到就係話，我搞掂內部先，我哋中國咁弱，好啦，咁日本可能打完呢個關外啦，跟住進侵呢個北京啦，跟住仲可以繼續咩攞埋上海咁算唔算係咧？係咪上海都未完啦，攞埋廣州咁算唔算係咧？咁所以我覺得，即係而家去到個地步，所謂開天窗嗰啲作者，自己都要諗清楚。一，我覺得。如果你想懲罰呢件事嘅主事人嘅話咧，你一定要令到佢加速成為一份阻步，因為咁樣嘅話，佢個市場價值將會暴跌，而到最後尾佢賣俾共產黨嗰陣時候，亦都冇咗嗰個統戰同埋宣傳嘅效果。當你保留住佢一半一半嗰陣時咧，共產黨係會出錢買嘅，因為根據澳洲 Financial Review 嘅報導咧，馬雲咧係曾經洽購呢個明報， 係 同除咗南華早報之外。为什么他会买呢、等于南华早报一样、大家又觉得、他都可以是一个国际的宣传工具。明报是什么呢？但大家觉得他有个知识分子的形象。如果你留在这里继续在这里写余若薇又好陈锡之又好李柱铭又好我见到他们我都叫他们不要写。个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你会令到这份报纸在共产党眼中仍然是一个有用的统战工具的时候他的手就会在这里搞了。亦都是会什么呢？染红佢啦，但系你如果佢令到佢成为一份文汇报嘅话，其实你咪搞咯，咁大家咪会好可惜啊！觉得哎呀，冇咗个言论平台，喂，坦白讲 ，come on， 今时今日系咪仲系咁依赖呢啲所谓嘅知识分子所谓啊、知识分子报纸去提供个平台俾你咧、其实系自嗨嘅啫。我成日都举例，譬如我好中意睇欧嘉伦写嘢，欧嘉伦离开咗无线之后。有冇乜嘢呢啲所謂嘅知識分子平台咧？咁咪寫自己嘅博客咯，係嘛？有好多人都喺博客裏面重新俾主流媒體叫佢翻去寫嘢嘅啫嘛。咁大家就喺度，正正就係因為大家放唔低明報呢個虛榮心，或者知識分子報紙裏面有個地盤呢種虛榮心，就助長咗嗰啲人咧有機可乘。 即我估呢度都有一个辩论嘅，一种就系你讲呢种，即系招好政策，喂，我哋走啦，由得佢，等佢全面变咗。另外一啲咧就系即系留喺岗位，有即系可以发挥得作用得一日，得一就得一日咁样。即系佢哋都会讲，喂，当日如果嗰啲吓记者刘俊图事件之后，如果佢哋唔留低，就唔会有呢个揭发呢个巴拿马事件嗰啲咁样嘅报道啦。咁样，即系佢都觉得喺嗰、那个。咁有限嘅空間裏面都盡量想做一啲嘢嘛。 但係個問題就係咁啊！而家就個巨人進擊去到個地步咧、基本上就係喐你江國元，其實係劉俊圖事件嘅續集嚟。係好多人失憶，劉俊圖係因為調查呢個 BVI 公司、而揭發咗政治局常委同埋前政治局常委開離岸公司，其實係同江國元 一樣喎、同呢、 而江國元當時甚至亦都係喺呢個調查報道裏面嘅。佢哋一齊去做嘅呢樣嘢，係結果一個就先被調職，跟住被斬至重傷，然後一個留喺度咧，就不斷俾人削權，削到最後尾咧，連佢都漏夜革職。係其實係咁，如果你覺得，所以我就話呢個就係等於抗戰嘅邏輯一樣嘅啫嘛。你可以係冇底線嘅，個底線可以就係話你任何一個 moment， 就算文匯報俾個專欄我寫，我都寫。點解？因為我至少喺文匯報宣揚下支持民主派嘅政見啦。同樣是得的喎，其實係如果係咁，係但我唔會噶嘛，其實係，所以即係呢個我覺得是一個長遠嚟講，同一個所謂短期的角度嚟講，嗰個嘅即係邊樣重要？我覺得，因為你正正就係、是、嗱，好簡單，如果你真係要佢收回成命啊，假設呢個係目標嘅話，而你唔 show muscle 係冇用，係嗱，我未必話叫所有人辭職啊，唔寫啊咁。而你要同所有專欄作家、明報嘅職工會，係一齊一致行動，講到明幾時幾月幾日幾一點，你要收回成命。如果唔係，我哋會罷工。罷工後果咩啊？明報即刻出唔到報紙，呢個係國際大新聞嚟。 佢會唔會咩咧？即時調一啲大公文匯嗰啲嚟寫咯？ 可以，可以，你可以炒曬啲人添。嗱，呢個就係大家去到嗰個係咪要？真係日本仔已經踩到上心口，要決戰啦。嗰、那個 moment 啦。所以我就話北京淪陷或者阮廷元事件、盧溝橋事變之後，蔣介石嘅判斷就係要全面開戰啦嘛。已經冇辦法啦，因為東北已經冇咗等等。 察哈爾啊、熱河的地方冇埋啦。所以我就話，如果你去到而家呢個啦，嗱，好多人話唔係嘅，仲有嘅。其實我解釋俾大家聽，我點解覺得吳凱兒嘅講法係最了解嘅實情咧？ 嗯， 張建波、馮成章我都認識。 嗯， 收購咗1995年之後咧，其實明報之所以能夠喺一個夾縫裏邊生存咧，全靠呢兩個人。 嗯。 當然你用最絕對的標準去衡量他們，不是去到最高的標準、 嗯、 不過都是在一個所謂的周旋跟新華社、啊嗯、中共、啊、老闆、啊、讀者之間呢、嗯、在周旋裏面呢是仍然我可以這樣說是保得住個招牌、 嗯、 好了，跟著張波年紀大了，而張建波、馮成章這班呢其實大家都知道的是經歷過基本法起草、 嗯、 那個高山大會的年代、 嗯， 個政見係親呢個泛民， 嗯、 可以咁講係親民主黨， 係 唔係親泛民？呢個係歷史嘅條件底下產生，唔係話純粹係佢個人嘅一個取向咁簡單。因為你走過嗰段歷史咧，走過八九年六四支聯會成立嗰、 嗯、 段歷史咧，你個你係知識分子報紙，點可能唔係企嗰個立場？ 嗯、 因為呢個先係真噶嘛，其他嗰啲都係因為各種利益嘅原因去變節嘅啫嘛。 嗯、 好啦，一路到二董建華落任。之前咧，其實都受到好大壓力。佢、 嗯、 第一個壓力其實唔係嚟自張耀慶嘅，當時想改造明報嘅其實係于品海。 嗯， 第一塊喺查良镛手上奪取明報嘅其實係于品海，而當時咧亦都係同明報嘅編輯部產生好大嘅矛盾。 嗯， 咁好短時間之後，于品海冧咗檔。 嗯， 因為佢搞另外一份報紙，呢、嗯這個即係現代日報。咁但係想改造明報呢個咁嘅 agenda 咧，係冇改變過嘅。 嗯。 而呢個 agenda， 我唔相信係嚟自一個商業上嘅決定。 嗯。 而從來都係一個政治決定。 嗯。 咁到阿馮成章同埋阿張建波退休之前咧，內部一路大家有共識，就係栽培阿劉俊濤同姜國元接班。嗱、嗯，佢哋兩個嘅分工係咩咧？張建波就負責支筆，就是、個 content。係。馮成章就睇編務啊嗰啲。咁其實張曉卿一路都想拆散佢兩個， 嗯、 中間就呃咗其他人入去寫呢個社論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咁就諗住控制個社論先。咁、 嗯、 好啦，跟住咧，大家都你都明嘅，其實即係你要能夠將嗰個所謂嘅傳統咧繼承落去嘅話，你一定喺內部提拔上嚟，仲、 嗯、 要大家係咩咧？係日日開工，日日走去傾新聞，日日走去睇你寫嘅嘢，咁、 嗯、 大家先至會有個信任喺度。咁好啦。刘俊涛接手之前，张建波就问，其实刘俊涛收尾都写出嚟、 嗯。 如果我升姜国元，我升你姜国元会唔会走、 嗯？ 而当时刘俊涛好清楚答就系话，无论你升我系是但一个，我哋都唔会走。 系、 嗯、当时嘅答复、 嗯， 因为佢话我哋系有共同新闻理念嘅， 系 唔系为咗个职位咁简单？ 嗯嗯嗯、 即系好似诸葛亮同呢个周瑜咁啊，惊升咗你之后，另外一个人即系眼红啊嘛，咁啊。咁事实上亦都系。而我覺得在劉俊濤呢件事裏面，姜國元咧係知道參與嘅新聞喺邊度嘅。 嗯， 好啦，一路冇出聲。其實遇襲之後，其實我見到劉俊濤都好傷心、嗯，因為其實個行動嘅能力唔係恢復曬嘅，大家都知道，去到咁嘅年紀。 嗯、 跟住姜國元開始被削權。 嗯， 我覺得個原因係同一件事嚟、 嗯、 就係、是、喺個調查報道裏面老闆覺得不受控制。佢唔知道再查落去會查到啲乜嘢，就係嚟自同一份。其實我覺得成件事巴拿馬文件同三年前呢、這個國際調查記者同聯盟所攞到嘅資料，我覺得係同一個泄密者添。 哦，係係，都係講嗰啲嘢， 都係 ICIJ， 即係國際調查記者聯盟。 嗯嗯， 都係南德意志報， 係 都係明報。 係 今次就香港呢邊就多咗《蘋果日報》 係 同埋零一。 嗯。 上一次就有台灣的《天下》雜誌， 嗯嗯， 我覺得觸發佢同張曉卿的衝突就是去到呢五版的頭版報導， 係、嗯、啊係啊 係啊，我覺得呢個好清楚啦、 嗯嗯， 即係出嘅成件事 啊， 就一定係呢樣嘢。咁你而家成個明報的靈魂啊，其實已經冇咗噶啦， 嗯， 因為張建波、馮成章已經退休，即係一個去咗香港大學，咁然後跟住。他哋培育出嚟嘅接班人，用十年嘅時間培育出嚟嘅接班人已經冇咗啦。其實姜、嗯、國元已經被炒魷魚，而嗱劉俊濤就投閒自散啦，唔、 嗯、 可以再控制住嗰個調查報導嘅取向。咁你諗下，明報剩翻嘅係乜嘢咧？係、 嗯、 嘛？我覺得好快鐘天祥都會走， 嗯、 我個估計。佢會揾一個咧， 香港本身听听话话的人出来、 嗯、 你很简单信报找个郭彦明来、 嗯、 南华早报找个谭慧仪来这些人用什么而 找 呢、嗯、是吧这些所谓打工仔的传媒人即等于 TVB 新闻部、啊、那些嘛大把的其实这些周街都有的是吧但是一个报纸培养一个人才即等于很简单荒谬的情况就等于今天巴塞隆拿话要截流，第一个炒美斯一样。 系系， 点解成队波已经唔使踢啦？已经 系 系嘛？跟住再截流炒埋苏亚雷斯， 系 系嘛？再截流炒埋尼马， 系 MSN 冇晒， 系咯冇晒，系啊，即系等于皇马一样，一截流啊，第一个炒斯朗啦，炒埋奔斯马啦， 系 即系你即系荒谬到咁嘅地步、嗯。当然你可以继续讲就系话啊，我哋留喺度点点点，但我觉得大势已去。 嗯。 大細嘢嘅意思係咩咧？因為你個傷嗰個筋骨，其實已經掹走咗啦嘛。嗱、 嗯， 你話當未掹走嘅，譬如有姜仲喺度，只係掹走咗劉俊圖一個，咁我覺得咧係有仲有鬥爭嗰個空間嘅。所以我覺得呢兩年嚟，其實劉俊圖走咗之後咧，其實姜國元就承擔咗嗰個 即自己受曬 管理層之間嗰個鬥爭，其實係靠阿姜國元頂住啊嘛。咁而家當姜國元都掹走咗之後，如果你明報職工會同埋嗰啲專欄作家同埋嗰啲筆陣啊、乜春春嗰啲作者，你唔取代姜國元嘅位置去頂翻個空間出嚟咧，跟住落嚟嗰個就骨牌嚟噶啦，我覺得係紅一聲咁嚟。你見到明報加東版做呢啲咁嘅嘢， 係咯，咁都出， 你已經知道佢嗰班有個心態係乜嘢啦，係嘛？呢個肯定甚至係老細指使添，我覺得係。我唔覺得呂嘉明呢個人蠢到咁嘅地步，係、 嗯、 覺得呢啲嘢可以 please 到讀者，係嘛？肯定就係一個表態嚟嘅。一个政治表态是咩？是向反对明报呢个裁员决定同埋明报职工会嘅表态嚟。 系，所以老细个指示就系话唔得，你一定要覆佢桌啊！ 一定系覆桌啦、啊！我觉得呢个系就 系 香港呢边不受控啊嘛。系嘛？咁好明显就系话，你话职工会系咪完全冇能力？我觉得唔系，起码开天窗呢件事里边，佢冇办法推翻。 系， 佢最多加个编者案。系，既然职工会已经讲出咗，就系话要佢收回成命呢、這个。嗯你下一步你要的就是你有 backup 的行动、 嗯、 如果你没有准备罢工这个行动的话其实什么都没得谈而且你不可以只是将它当作是姜国元解雇事件这样看、 嗯、 其实这个是由刘俊涛被调职然后当街被人斩到重伤然后一路这两年几来发生的一些不寻常的事件、 嗯、 在香港传媒里面的其中一个最恐怖的 chapter 其实在明报、 嗯、 其实在明报其实铜锣湾书店那些我觉得是在他的所谓失误里面的其实不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去做 的。是、哦、这个就直情是有 明 部署 的。是有部署有组织有计划地去做的。所以如果你去到这个 moment, 你还是忍让或者是留下比离开更困难的话呢其实我觉得跟着那段时间那一两年就没什么都没得守的了其实已经是。 嗯 我不是说大家一定要玉石俱焚、 嗯、 但是如果你现在没有玉石俱焚这个觉悟、 嗯、 你是过不到现在这一关。 嗯、 就等于抗战一样嘛。他蒋介石一定有玉石俱焚的觉悟的、 嗯。 如果不是的话他过不到一关、嗯、其实真的。 嗯、 但是这个觉悟未必是会得的我觉得、 嗯。 但是你可以起码在这个这样的角力里面呢你要将那件事 由下风转回到上风。转翻到上风啊 ，OK 好简单啫嘛，佢下跟住钟天祥好快答复佢哋，我觉得冇啦，决定咗噶啦，冇得改。 嗯， 咁点？ 系系咯，其实呢个就一定要有升级嗰样嘢噶啦。 系啦，咁你升级点升级咧？嗱，所以我就话你有个觉悟喎，系咪由专栏作者先行咧？专栏作者里边咁多系所谓嘅知识分子嘅代表人物。 嗯， 喂，咁你哋班友自己都要攞个 pen 骨出嚟啩、 嗯？ 我唔信。第一我不信那些人是抠那些稿费、 嗯、 他是为了拿个平台去影响个舆论这个是最重要 的。 是的但是如果你去到为了这个目的而去放低更重要的原则的时候、 嗯、 你要称啦我觉得这件事、 嗯、 是吗即是很多我都认识的其实那班人都即是在不同的机构啊不同的时间都合作过。但我觉得如果能够你有这个觉悟的话你才可以扭转到个局面。 嗯 即是我不是说建议他们即刻辞职走 晒。 但是他们一定要有这个部署和有这个共、 嗯。 而第一步就是由专栏作者、 嗯、 然后跟着什么呢甚至是有罢工的准备、 嗯。 准备。其实这个就是在金正恩身上学回来。 佢嗰个水底发射核弹，我话俾你听， 明明系瓜，系唔得嘅， 即系呢个特摄， 系 即系超人特摄嚟嘅，其实休息一阵先。